去想，夜夜偏又想，真叫人 呼啦啦啦，火车笛随着噔噔的马蹄，小妹妹。 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点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场都看不起，只说空拳就说这么一 最近的右手

对这世界的残酷，我把手插在兜里，握紧拳头，回想那无尽的夜空。无数过往的岁月，有温暖的跋涉，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胸口，我想说眼前的我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了。岁月有温暖的溶解，也有冰冷的苟且，在回忆的滚烫中归去来兮。现实狠狠击打着我的伤口，我想问眼前的人到底是谁，面目全非了，没了最初的样子，尽管看起来我很富有。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于是我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唱歌，一个人面对着无聊的生活，一个人买来面具，假装着强悍，笑着跳进人海里。 Yeah.

一直认为心之所往才是方向，不停受伤，但也得到了奖赏。最孤独的时候，最怀念旧时光，我们用笑用泪盖的小天堂。所以我发现你旷野里的善良，你没忽略我倔强下的体谅。很开心你终于来了，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时光总不停留，你却频回首，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终于来了，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岁月无法带走有心的沉默，直到灵魂尽头你还清白。夜的嘲弄的月亮，他们不懂真爱是什么，反正如人饮水，生活的奋斗的只有你我和我们在乎的梦。很开心你终于来了，在我差一点放弃的时刻，总不停留，你却频回首，直到灵魂尽头还是守护我。很安慰你终于来了，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沉默，直到灵魂尽头你还清白我。 窗外又飘着小雨，悄悄地思念着你，虽然我已经不再拥有你，告诉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虽然我还是无法忘记你。曾经我和你哭泣，曾经我们紧紧在一起，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爱着你。也许我和你分离，也许我们无法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走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可知道我是多么爱着你。 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在一起。

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个好天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像巧克力的诱惑，每一口代表一个步骤、哦哦哦哦、你是个好天心没错，你最爱我没错，默契好的没话说、哦哦、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好天心没错，你 压力。 撰写日记字里都是你，我听着音乐放着舞曲还是你，我想你啊，想你想哭了自己，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翻天覆地，你的指尖拨动脆弱的心弦，你的出现发现爱让你地转天旋，我闭上双眼睁开双眼都是你，我迎着朝阳守着落日也是你，你出现在我梦境，出现在我视线，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翻开手机转写日记字里都是你，我听着音乐放着舞曲还是你，我想你啊，想你想哭了自己，出现让我的生活翻天覆地，你的指尖拨动脆弱的心弦，你的出现让我的想念度日如年，你会发现

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心的人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我有花一朵，心中真情真爱无人懂，遍地的野草已占满了山坡，孤芳自赏最心痛。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是你吻过了花香浓，别问我花儿是为谁红。爱过知情重，醉过知酒浓，花开花谢终是空。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缘分不停留，像春风来又走，女人如花花似梦。女人如花花似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雪铁龙全新 C4L 全T 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

的好听，说的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为了爱情失了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 很精彩，我出去会

后飘散着记忆的气味，是有所谓或无所谓，也不能改变原来是我在爱上你的那瞬间就困在围墙里面。只能被听说安排着关于你我的对的或错的，两个人曾经相似的却以为都变了，只能靠听说各自爱着，不需要证明当时决定是错的，想着联络不如心里远远问候、哦、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 我。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财政部公布2017年中央财政预算，其中的一份预算说明中透露，从2017年1月1号起，按照平均5.5%的幅度提高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今天969亚威带你听资讯。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发布清明节出行提示，4月2号0点起至4月4号24点，全国公路收费站口针对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实行免费通行。近日，市价监局价格执法人员对本市在售楼盘和房地产中介机构价格行为进行了集中深入检查，257处在售楼盘和中介机构中未发现价格串通、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严重价格违法行为。市发改委同时要求，开发商和中介不得炒作学区房、高价房，严禁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一年内买入卖出同一套房屋。中消协组织召开提升共享单车服务座谈会，称共享单车乱停放等问题被诟病，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管理细则或指导意见，加强对共享单车行业的规范。 风筝在阴天搁浅。 是周杰伦的歌曲《搁浅》。在荷兰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被要求说出最喜欢的三首歌的时候，他们多数会选择在16到21岁期间听到的歌曲。很多人说，年轻时候的友情和爱情是最珍贵难忘的，因而与感情有关的记忆正好与那时的歌曲产生了共鸣。99都市夜归人，你记忆中与你最有共鸣的那首歌是哪一首呢？听到温岚《眼泪知道》。 顶呱呱集团专注房屋抵押贷、汽车贷、个人信用贷等贷款代办服务，

耳机里的感伤情歌，轻易的在黑夜里让我泪水盈眶，多少夜多少年，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谁能取代与你拥抱时的温暖，念念不忘。 海誓也沸腾起来，我把你藏得又藏，心已分不开，一天天渗透思路血脉，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爱渐入一片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陷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还置身事外。深海在心深处摇摆，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爱陷入一片蓝蓝深海，在心深处摇摆，你所有解开，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别说你爱置身事外。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的爱，有黑夜偷偷记载，放下了姿态，句句都是爱，海水也沸腾起来。

再一点，眼泪又不听话呢？难道说过去总会过去，不是一种真理？直到相遇的一刻，才让我懂，我以为我能，怎么了我？眼泪又不听话呢？难道说过去总会过去，不是种真理？直到相遇的一刻，才让我懂。 他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告别了寒冷的冬天，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换季的时候，人体根据外部温度和环境的变化增减衣物，同时饮食也会发生一些改变。那么换季的时候，我们的爱车应该做哪些预防呢？首先，车主朋友要知道，机油是可以按照粘稠度和品质分为不同型号的。如果您经常在寒冷的大东北开车，随着气温的回升变暖，更换适当的机油能够确保发动机处于最佳状态工作。不牵扯到更换机油标号的车主们也一定不能大意，在车辆处于完全冷却的状态下，可以自行检查机油尺的标度，如果机油液位低于最低值便需要添加。当然，如果已经达到规定的机油更换时间，能去店里彻底换一次机油，同时更换机油滤芯，再清理一下油路，会更为彻底。换季更换机油机滤当然是很有必要的。机油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变脏，粘度和耐热性会变差，一定程度后将无法起到保护发动机的作用。如果发动机在运行的时候有些杂质出来搅局的话，机械磨损会更大，甚至会造成发动机内部的损坏，到那时候换个发动机就真的不是个小钱了，还不如直接换部车。作为一个有车或者爱车的朋友，哪一位不希望自己的车子动力强劲，油耗低呢？但是有时候跑了几万公里下来之后，你会发现车子的油耗越来越高，跑高速的时候加速性能和动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强劲了，有的可能会出现动力下降很快，猛踩油门车子也跑不起来的情况。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元催化剂没有及时清洗的问题。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在这个适合踏青的季节里，车主驾车出游的好时节，一定要将该保养的地方都检查清楚再出门。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滴等待。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在彷徨。 春天的美好如绽放在枝头的花朵，让人不忍错过，就像一场爱情，隔山隔水的遇见，轻轻的道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就算是瞬间的美好，也曾愿意描摹你初见的模样。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缘分，也记录着不同的情分。暗香浮动的时光中，有多少记忆来了又去，如一季花开，唯留一份懂得在老去的光阴里记录着那场关于春天的约定。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春天到来的方式是铺天盖地的，无论是喜悦或者忧伤，舒展还是盛放，总是扑面而来，让你不得不沉醉在春的繁华盛景中，不愿醒来。